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4号星期五，农历10月2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在北京市第四次政协工作会议上强调，发挥人民政协独特优势，凝聚推动首都发展正能量。 市政协公布10件最具影响力提案结果，件件涉及民生。 北京公布“十三五”期间交通发展规划，坚持公交优先发展战略。 地铁售检票系统升级，具备低风优惠功能，市民专家呼吁尽快推出多票制。 城市轨道交通无障碍设施设计规程开征民意，新建地铁站将设立母婴室。 受惠1600多万元，云南首虎沈培平获刑12年。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北京市第四次政协工作会议昨天召开，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要进一步增强做好新形势下人民政协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切实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好、完善好，把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好、发展好，把人民政协这一中国特色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独特优势运用好、发挥好，广泛凝聚推动首都工作的正能量，努力把市委“十三五”规划建议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政协主席吉林出席。吉林就市政协贯彻落实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沈宝昌宣读了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关于表彰2010年到2014年最具影响力提案的决定，市领导为获奖个人和单位代表颁奖。郭金龙讲话指出，全市政协组织要继承光荣传统，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进一步发挥优势，认真履职，扎实工作，不断把人民政协事业推向前进，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做出新贡献。郭金龙强调，要切实把协商民主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使人民政协在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郭金龙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和支持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充分发挥政协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进一步提高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水平，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北京市第四次政协工作会议昨天举行，会上公布了2010年到2014年期间10件最具影响力提案和20件入围提案，并进行了表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0件最具影响力的提案都是选题重大、成效显著的提案，不仅有委员个人提案，还有党派界别专委会提案。工会界别提出的进一步加强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提案名列其中。市政协社法委副主任、市总工会副主席王玉英说， 把这些劳动争议呢，通过调解，这样呢使劳动关系的更加稳定，因为不管是到仲裁还是到法院的诉讼案件，最终呢劳资两双方呢他的劳动关系就要中断，在这个之前呢能够通过双方的这种去调解，就争议的情况呢达成一个谅解，这样呢劳动关系呢还能可以维护，成本也是最小的。通过这种劳动机制调解，这几年应该说将近得10万件。 由于工会界别在2010年就形成了劳动争议调解的提案，有很强的前瞻性，后来本市相继制定了相关的11个规范性文件。目前本市建工会的企业已建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8404家，城区事业单位建立人事争议调解组织100多家，区乡镇街道建立调解组织543个，在劳动人事争议的预防化解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界别提案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作为委员个人提案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视。申建军委员提出的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提案也推动了本市相关工作的进展。 各个部门都在管，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那么当时呢我们就提出来呢， 建立一个统一的一个监管体系。这个很快的，北京市成立了食品药品安全监督局。 这次十件最具影响力提案还涉及垃圾处理、空气污染治理、社会服务管理、养老服务、保障房建设、民族团结、义务教育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都与城市发展、民生保障息息相关。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李春增说， 参与评选的市民参与广泛，包括各个学历的不同。那从年龄的来讲，最高的是98岁的长者，最低的是14岁的初中生，反映了广大市民非常关注北京市的经济建设发展。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恩顺讲话。会上，市发改委汇报了市“十三五”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的编制情况、框架结构、主要内容和主要指标，各部门、各区县负责人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原则同意了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王恩顺讲话说，编制好市“十三五”规划纲要对首都未来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从征求意见稿来看，规划编制工作体现了中央精神和市委对“十三五”规划建议的部署安排，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下一步，我们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修改完善，进一步增强规划纲要的可操作性。要抓好市级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特别是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等重点领域规划，要有深度、有实招、有行动计划、有项目支撑。同时要抓紧做好各区县规划编制工作，做到与市级规划时间同步、内容衔接。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北京市人民政府昨天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文化中心举行外国驻华使节招待会，来自10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夫妇应邀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出席招待会并致辞。王安顺在致辞中说，2015年对北京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向未来，我们将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筹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在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上取得重大进展。真诚希望各国驻华使节和各位朋友继续关心支持北京发展。塔吉克斯坦驻华大使拉希德·阿里莫夫代表外国驻华使节致辞，他对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和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表示祝贺，并祝愿北京在“十三五”期间有更大发展，表示外交使团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各国城市与北京良好的友谊和合作关系。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为缓解城市道路拥堵，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昨天介绍了本市公交优先发展的具体措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市交通委2016年治理交通拥堵行动计划已经制定完成。周正宇主任说， 我们要构建以轨道交通为主骨架的城市副中心和新城的交通体系，来疏解首都功能， 加快加密城市路网建设，逐年提高人们通过公交、地铁、自行车和步行等绿色方式出行的比例。 在城市道路，我们明年准备要开工快速路网开工和推进建设4条，明年我们在建轨道可能要达到300多公里，特别在中心城区推进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的工程，到2020年我们这个指标能达到75，小汽车的出行要从现在的30要下降到25。 在缓解道路交通拥堵方面，市交通委明年将出台一些新的措施。周正宇主任说， 调节机动车的拥有和使用，要在小客车的调控政策、机动车的限行措施、拥堵收费的试点、地区错峰上下班计划有新的政策出台。 对拥堵的治理要向区域化、精细化方向转变。 那么在这个里头，来解决公交的问题、自行车道的问题、停车的问题、路口的红绿灯灯控疏堵工程问题。 其中对机动车停车的治理是明年的一项重点工作， 以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为基本思路，实施更有力度的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 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正在抓紧起草， 市人大正在制定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制定北京市交通拥堵 治理条例。 根据规划，到2020年，本市机动车保有量将控制在630万辆，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1000公里，中心城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将达到95%，市民出行将更加便利。 昨天和今天早晨，乘客在7点前持一卡通刷卡进地铁，就可以在原票价基础上享受9.9折优惠。北京地铁介绍，这是为了配合路网自动售检票系统功能升级所做的测试。系统升级后将具备实现低峰票价优惠等功能。对此，市民和专家呼吁，低峰票折扣应当更有力度，同时希望尽快推出更多优惠票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3号早上6点50分，刚刚从地铁建国门站刷卡出站的张女士发现，她的车费被打了9.9折， 4.95，我应该是5块钱的。 这个让很多乘客都没有留意到的优惠，是北京地铁正在进行的一次系统升级测试。升级之后，所有自动售检票系统将可以适应票价折扣，未来实现低峰票价等优惠成为可能。对于何时推出票价优惠，北京地铁表示没有明确消息，而对于有望实现的地铁低峰票价，早高峰出行的市民反应不一。 这个我觉得还合理，这样呢可以错一下峰，不是很急的人他可以躲开那个高峰期。 没办法，我错峰不了，因为我这上班等于是有时间的。这是 有市民表示希望能推出更适合上班族的优惠。 假如说能有月票这种票种出现的话，我觉得会更适合北京这些上班族的需求。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交通运输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洪昌认为，低峰票价折扣力度要足够低，才会对乘客有吸引力。 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来讲的话呢，低峰期的票价要比高峰期的票价低40%左右，这样才能对乘客产生吸引力，吸引他们在低峰期出行。第二方面的话呢，应该提前进行低峰期的车票的销售，多购就有更多的优惠。 一直关注北京公交票价改革的政协委员陈小兵认为，应该尽快推出多种优惠票制。 根据我的这个调研吧，每天乘坐到交通的这个市民反映呢，这个打折力度还是稍低了一点，尤其对于中低收入阶层来说，这些群体恰恰是每天乘坐这个轨道交通需求量最高的一个群体，所以我觉得应该在不太久的将来能推出优惠力度更大的多票制多票价，使这些长途上班族能享受更多更大的优惠。 新闻广播消息，新修订的城市轨道交通无障碍设施设计规程从今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程明确了以后新建车站必须设立母婴设施，考虑到母婴室的使用群体一般会携带较多物品，新规程同时要求母婴室的门应该采用自动推拉门，门外要设置关启信息显示装置，室内要设置包括婴儿尿布台、便于哺乳休息的座椅等。除此之外，无障碍电梯和无障碍车厢将成为地铁标准设置。新规程要求新建车站的站厅到站台、站厅到地面必须设置无障碍电梯，每列车辆都应该在相同位置设置无障碍车厢。而在地铁出入口方面，新规程要求地铁地面出入口平台必须设置行李坡道，细化了轮椅坡道的坡度、宽度、最小限值等，提高坡道通行舒适性。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从市保障房投资中心了解到，本市将有7个项目的近2000套公租房源面向社会单位开展集体租赁，单位集体租赁后可以分配给本单位符合无房等条件的职工，这是本市出台相关政策后第一次落实这类配租方式。去年底，本市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公租房源在公开摇号后仍有剩余房源，可以采取全市符合条件家庭先到先得。而如果这两种分配方式后还有剩余房源，则可以面向社会单位无房职工集体出租。公告显示，这次配租涉及海淀、昌平、通州、房山4个区的项目，都是经过公开配租和先到先得程序后剩余的房源，房源套数多，可选择的范围大。市保障房中心相关负责人说，这次登记不设定截止期限，额满为止，申请的单位不再限定区域，只要是符合北京市产业发展需求，不是被列入限制或禁止目录的在京注册企业都可以申请。配租职工的资格仍然由住保部门来审核，符合条件的无房家庭才能配租。 3名男子从网上买来汽车干扰器，专门到一些停车场干扰正在锁车的车主，盗窃车内财物，涉案金额数万元。海淀刑侦支队昨天通报了这起案件的侦破情况，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今年11月3号中午，事主崔先生发现停在路边的汽车内的4万多元财物被盗。海淀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后，调取了周边监控录像。 事主锁车之后，有一个是嫌疑人拉着他那个驾驶车门进了车里边进行盗窃，能看嫌疑人，但是不清楚。 当天下午，崔先生向侦查员反映，他的手机接到短信，丢失的一张卡在银行被人使用过。 咱们去这个银行进行调取的监控录像，是有一名戴眼镜的男子，确实到那儿插卡。输密码逗留时间比较长，试着密码的过程中还拿手机把这针孔摄像头给打上了。这个人啊，应该是从一辆白色的两厢的夏利车上下来的。 侦查员再次返回案发地寻找白色夏利车，终于在监控视频里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和这辆车的车牌号。 一个嫌疑人应该是在旁边做干扰，另一个是绕到那边伺机来了，开门，车门开了，直接把车门就拽开了，但现在是到车里进行翻动。 侦查员很快锁定了3名犯罪嫌疑人，并在11月26号下午将他们抓获，查获了2台汽车干扰器和部分被盗赃物。 那你一般挑这个地儿选什么地儿呢？ 就是有饭店的地儿呗，停在路边的这些，看车型，奥迪啊这些的干扰器打开，就看它锁，看它的灯亮不亮。 你们这东西干扰器从哪买的呀？ 网上买的。说这个好挣钱，也就是说买个试试觉得行。 对这种盗窃案件的防范，侦查员对车主做出了2点提示。 拿那遥控器锁车的时候，一定要拉一下那驾驶的那个车门，确定车锁上之后再离开，而且车里边不要放贵重的物品，以免引起这个嫌疑人的注意。 新闻广播消息，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对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受贿案公开宣判。法庭认定被告人沈培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在案扣押的房产变价后，折抵赃款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沈培平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2年，被告人沈培平利用担任云南省中共腾冲县委书记、原思茅市人民政府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腾冲县恒益矿产品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思茅山水铜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在兼并腾冲县富华实业公司、销售铁矿石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段志奎、毕胜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615万元。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点17分，接下来请听简讯。中国气象局昨天透露，12月份华北地区还将迎来2到3次雾霾天气，主要集中在8号到10号左右和14号到16号左右。京津冀局地霾程度较深，但比11月27号到12月1号的雾霾要弱。此外，在北京刚刚结束了这次强雾霾天气过程中，外来输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鉴于2016年在京院校放假时间集中在1月10号到2月6号，北京铁路局于12月1号已经启动了2016年春运学生票集中办理工作。从12月1号到7号，各院校登录互联网提交订票单，12月9号到14号，学生可以查询订票结果。 今天网络和电话售票开始发售2月1号，也就是腊月23小年的火车票。铁路部门提醒旅客，为了避免因代购方冒用他人信息导致无法在网上办理退改签业务，不要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12306官网发布公告称，将对冒用他人信息的购票账户停止线上购票及退改签服务。 2016年北京地区毕业研究生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招聘会明天将在国际展览中心老馆开幕。这次招聘会将专门面向应届研究生，而且是今年最大规模。725家单位，1.85万个岗位，分列2、3、4、5以及8B号馆。 市政府日前出台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建设3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7年底累计调减城乡结合部地区人口约50万人。本市将编制城乡结合部专项规划，以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底线，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和生态红线。 承德大数据项目签约揭牌暨河北大数据交易中心昨天在京成立。中心由承德市政府和北京树海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2亿元，将打通京津冀大数据走廊，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电商企业、创业型小微企业，打破地域行业数据共享壁垒。 未来一年，本市将有30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30000名市民签约，利用加医驿站的模式试点慢病管理。300多名来自全市各大三甲医院的专家将为社区医生提供技术支撑。 清华长庚医院昨天推出了整合式医疗模式，今后帕金森病人在清华长庚医院挂一个号，将能享受到神内神外等多学科专家的会诊。此外，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医学转化成果清华脑起搏器将在清华长庚医院大力应用于帕金森患者的治疗。 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发布本市校园伤害案件的调研报告，抽样调查显示，发生在校园里的犯罪案件中，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类犯罪位列前三位，占到了犯罪案件的80%以上。案件反映出未成年人处理纠纷能力差，校园救助力量薄弱。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西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李景，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转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5%。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两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起挡住卖空气。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从地铁哺乳事件说开去，看看北京公共场所的哺乳事。私家车乱停，公交车改道，是谁为绿色出行设置了障碍？下面是详细报道。母亲地铁哺乳事件这两天引发不小的争议，公共场所是否该设置母婴哺乳室，成为随之被讨论的话题。新闻广播记者初日实地走访京城地铁、商场、医院等场所，这些地方是否设置了哺乳室？哺乳期的妈妈们怎么看？请听详细报道。 记者先来到地铁5号线的惠新西街北口站，工作人员告知没有哺乳室，到下一站惠新西街南口依然没有，但值班人员热心的表示可以使用库房。 北京地铁还没设立哺乳室。 相比地铁、商场的情况稍好，但设置哺乳室的只是少数。其中包括星光天地、卓展购物中心、华当商场、亚运村店、宜家等。其中华当商场位于3层的婴儿休息室条件较好，有2个尿布台、3张婴儿床、微波炉和自来水。记者随机采访了哺乳室里的严女士，她说商场里哺乳室不多，就是有，维护的也不好。 就那厕所里弄一尿布台，天天脏不拉几的没人擦，你说我要抱着孩子，我会把孩子放那儿去弄。 公共场所中，医院也是哺乳期妈妈经常需要出入的地方。记者探访发现，大多数综合医院，即使是三甲医院，都没有设置哺乳室。中日友好医院的导医对哺乳室这个说法都很陌生。 我想问，咱们这儿有哺乳室吗？ 什么 哺乳 没有。 记者随后探访了几家妇幼专科医院，相对而言设施要更为完善。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楼每一层都设有哺乳室，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每层也有哺乳室，里面有2把椅子和一个当尿布台用的办公桌。公共场所母婴设施的缺失，让很多妈妈都有喂奶的尴尬经历。陈女士说， 然后在北京西站排队等出租车去找那个哺乳室，它附近是没有的，只能是当时我就蹲下来，然后我的父母用身子挡住，我在那个地方给孩子喂奶，当时觉得特别尴尬。 对哺乳室做出明确规定，甚至写进法律，在国外早有先例，美国38个州都有相关法律规定，保护妇女在公共场所哺乳孩子的权利。 日本法律规定，婴幼儿会逗留且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场所必须提供母婴室。公共场所设置哺乳室，本市可能会率先在轨道交通方面取得突破。新修订的城市轨道交通无障碍设施设计规程，12月4号起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程明确，以后新建车站必须设立母婴设施。 家住海淀区田村附近的吴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临近的四个小区居民出行时，公共交通只有一路运通106，但是最近一纸通知下来以后，公交车改道了，这让居民的生活受到不小的影响。 在这等于起点终点，然后呢他们现在提出来这个地方社会车辆停的太多，这条路容易出现剐蹭事件，担心有别的事故。26号贴的告示，28号就走了，走了以后群众反应非常强烈，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走，因为这边没有别的车。 记者咨询了交通服务热线12328，工作人员证实，目前运通106的线路的确发生了变化。 11月24日发布的说，运通106线调整后，首站的田村北路改为田村北路东口，取消了这个田村北路这一站。 原来在小区门口的车站挪到了1公里开外。记者就此联系了运通106所属的北京祥龙公交客运公司。 之前的话，小区里面居民对这么多人呢，乘车还挺方便的。现在一下子一个人 几百米呗， 走的还挺远的。 嗯，那只能这样了。 那这个相当于是从公交集团方面这个角度来出发了。 啊，对，但你不符合北京公交集团设立场站的标准，这么多年一直就在坚持，坚持不了啊。那边车太多了，连头都掉不了。 吴女士也证实，小区门口的道路无人管理，停车也不收费，而临近的小区内虽然有地下车库。但是不少人因为价格高而选择把私家车停在小区外的道路。小区门口的田村北路属于开发商代管道路。记者联系了交通事故报警热线122，工作人员表示，关于乱停车的问题会联系海淀区相关的交通队。 违章停车我们可以帮您去反映，看交通队那边是贴条还是怎么着，这情具体可以让咱们处警部门，就是处理部门给您回个电话。 公共交通本来就是为了方便老百姓的生活，现在因为通行困难直接改线，而私家车占用公共道路资源却无人管理，小区内地下车库价格高昂，导致停车难也是社会问题。所有的问题环环相扣，到最后却让这些只能依靠公共交通出行的人来承担后果。以前说行路难是自然条件的限制，现在不要让人为因素成为居民出行的绊脚石。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超峰，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买车险 为了啥？ 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心，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工资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东西部的环路大部分都是南段南向北的车流陆续上升，联络线是以东部的京通快速和西部的联石东路为代表，都是进城方向车多。另外呢，南部的南大红门路的南向北也是行驶缓慢的路段。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在线交易安全有我， 用农行 K 码支付，凭农行卡及有效手机号即可获取动态码，轻松完成在线支付。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老婆，车抛锚了，修车花了8000多，真贵呀、啊！ 怎么没去爱马舍呢？他家的修车保一次付费送保养、原厂配件，还包修。关注微信爱马舍，电话400607-7517。 好嘞，以后修车就去爱马舍。